同学。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，有人回忆，有人回溯。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，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。光临读书俱乐部，聆听心底的倾诉，感受智慧温度。 读书俱乐部，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，我是红九。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读一本叫做小众行为学的书，为什么主流的不再受市场喜爱呢？这本书告诉了我们答案。我们也很开心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译者，加拿大西蒙弗利泽大学彼迪商学院的访问教授张家卫。张教授你好。 你好，你好红九。 哎，这本书呢叫做小众行为学，先跟我们说一下吧，您为什么会想到来翻译这样的一本书呢？肯定有打动您的地方。 这本书是这样，要说这本书呢，首先得说一个现在目前特别热的词，众筹。 众筹， 对 对，现在很多拍电影啊，众筹一下；开饭馆啊，也众筹一下。 对，一定要说到众筹，所以它的最早的本意，我是因为众筹，因为我一直在研究众筹，和实践众筹这件事儿，所以呢，就这本书的最早的根源。因为要众筹呢，不知道这个咱们大家这个听众朋友呢，大家知不知道呢？这个中国式众筹这个概念，众筹是什么概念呢？这个它的缘起呢，可以咱们在北京呢，北京的朋友知不知道北大？就北大有一个呢1898咖啡馆，就在北大东门，对面那片叫什么中关村什么创业开发园区吧，就是那个地儿，那个地儿呢，这个咖啡馆非常著名。它著名的不在于它本身。它是一家咖啡馆，而是因为呢，它是一种众筹的方式做的一家咖啡馆。 比如说，这个咖啡馆的成立，并不是说我一个人在那儿投资， 对， 然后是用众筹的方式，大家伙一块儿来成立的。 对，现在可以这么讲，北大1898咖啡馆，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可能感觉比较陌生，但是在众筹的这个领域里面，可以这么讲，它已经成为一种中国式众筹的一种代表，甚至非常的热。而且呢，非常的受到推崇，至少在目前来说，它非常成功。 那它对于您的启示，对于您的触动是什么呢？ 对，因为这家咖啡馆呢，它有一个创始人，他创始人呢是个杨勇，这个杨勇呢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，很年轻，79年的，很年轻。他呢创立了这么一家咖啡馆，这咖啡馆的主要模式，众筹模式，也就是呢100位股东。一百位股东共同筹资来组建一家咖啡馆，它的目标呢，主要目标是为了怎么样呢？是建立一个平台，大家呢在这个平台当中可以发挥各自的资源和治理优势，然后互相之间创业，然后迸发出火花，然后使大家找到了钱的价值。咖啡馆只是个平台。 它这个咖啡馆一方面卖咖啡，这是最简单的， 对， 最基本的，大家都能看到的。 对， 那另外一方面呢，它是不是也跟我们经常会提到的什么车库咖啡， 对， 它有一个 IP 孵化的作用？ 对对，它就是车库咖啡、三家门咖啡、中关村，其中另外一个最著名的就是1898咖啡馆。1898咖啡馆，他们是小型孵化器，都有这概念。但是1898咖啡馆呢，在我看来呢，无疑呢更加贴近平台的概念。所以提到这个为什么说小众行为学呢，就现在必须提这一段呢。所以刚才这个红九说这个怎么个想法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，因为1898咖啡馆是一种众筹模式，我们现在目前叫中国式众筹模式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它特别适合我们华人，我们中国人对众筹的理解。众筹的理解，因为众筹这概念是从美国传过来的。最早是基于它的标准定义，基于互联网平台，像大众筹资创业这么一个方式，再到了传到我们中国来呢，基于互联网这种方式，当然是众筹的一个主流。 但是呢，其实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说，我们在创业当中，我们更愿意呢在线下，或者我们更相信我们互相之间这种熟人之间众筹，因为感觉呢就更靠谱些，大家做起来的信任感、信任度更强些。所以由最早的美国式的众筹这种方式传到中国来，我们就发展了，发展了。所以1898咖啡馆这种众筹的方式，无疑呢是戳到了怎么样咱们中国创业者这种痛点，就是更加呢愿意在线下，喜欢呢就是说大家在熟人之间，来进行。所以这种咖啡馆模式呢，某种意义上呢有点这个特点，这个特点。 哎，那您刚刚提到了说众筹这个概念，这种行为方式是从美国传过来的， 对， 西方传过来的。那西方跟中国，它这个最大的区别就是，人家那边可能在互联网上不认识的人就可以搞这个事儿， 对。 但是中国呢，要比较熟的人，他才愿意去干这个事儿， 对。当然，在中国目前呢，也有好多的基于互联网的众筹平台，比如说最著名的，比如说我们知道的最早的是人人头，最早叫点名时间，后来呢人人头众筹网，有很多， 对， 也做得不错。这种模式当然是作为一种，当然也是一种主流的一种，不能说主流了，是一种众筹的最正宗的一种方式。但是呢，中国发展呢，它有一定的局限性，互联网。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大家对互联网的信任度，包括对互联网的法律环境和商业操守这种信任度，大家都存在一定的质疑空间的。所以呢，由此而衍生怎么样，在这个线下，用线下平台，或者我们叫社交平台，社交平台这种方式呢，比如说大家并不是完全的熟人，大家通过这种平台，比如说微信朋友圈，利用这种平台，大家这种交流呢，似乎呢要比单纯的来自于网上互联网，大家来的更加信任度更高一些，甚至交流更有效一些。 那这样一个1898的咖啡馆通过众筹的模式成立，以及现在运作的还可以，所以呢您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， 对， 去深挖一下。 对，应该这么说，1898咖啡馆呢，它是2013年的10月份正式 成立 的。那么筹备这件事呢，从有这个 idea 和创意呢，是2013年的2月份，当时是杨友的创意。那么他筹备了8个月，然后呢10月份成立，从成立到现在，那么大概已经1.5年的时间，至少那目前来说很成功，很火爆，甚至成为一种崭新的商业模式，得到了业界，得到众筹领域，包括其他领域，据我所知甚至很多非常成功的企业家，甚至包括呢来自于政府各方面的，包括北京大学都关注。据我所知呢，比如当科技部部长万钢，都造访1898，新任的北大校长，都去1898，对吧？包括很多。那么特别是现在这次这个咱们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，包括前面的国务院的常务会议，都提到股权众筹，把众筹这个词提出来，作为一个全民创业这么一个引领，是吧？特别李克强总理这次是互联网加，拿这种服务更加延伸。但是呢，我对这个1898的理解呢，这个跟踪呢不是现在，不是因为他成功而关注，而是他从创立开始我就关注。所以这个原因在这儿，因为他创立开始的时候呢，我是2013年的5月份，我跟杨勇呢就是当时见面认识。那么因为我跟北大呢也是因为学习啊和讲课的关系，与我交流很多，我也算是北大光华的校友，对。然后呢和杨勇呢在交流过程当中呢，我对他这个 idea 这种想法呢，可以这么说，作为我来说，我开始也是质疑的。 就是您这么领先， 对 研究领域这么的广泛，也是不太认可。 因为我本身呢，过去呢是做过很多年的企业，是从企业实战出来，后来到大学当的教授。然后呢，那么我的研究方向又主要是商业模式呢。商业模式可以这么讲，最核心的公司治理。所以这种模式，它刚开始 idea 出来的时候呢，我觉得好像四不像。就是说这种简单的叫一种众筹，似乎好像很难说它是个什么东西。你比如说，它是一个公司模式成立的， 那么但是又不像一个公司，因为我们公司最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是以追逐利润最大化， 对， 才是怎么样，是公司的可以说是至少是最主要的目的， 要有一个清晰的魔力， 对， 盈利模式。 如果说我不为了追求利润，那我成立公司干嘛呢？ 嗯， 因为这种卡布尔模式呢，不以追求利润，直接利润为这个咖啡馆的运动模式的目标，所以我就觉得，那么另外的众筹呢，无非是股权众筹，包括奖励众筹很多种，但似乎它又是夹杂的很多的这个东西，很多东西，就是说这种模式呢，看起来呢非常简单，但是似乎很模糊。 我有个问题啊，比方说它有100个股东，比方说我这个咖啡馆需要200万， 对， 每个人出2万块钱， 对， 那最终这个发言权谁来管理呢？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发言权？ 很简单，他其实您这个问题呢，其实在他的开办模式很简单，100股东当然不能每个人都讲，他很简单，用选举的方式，选举一个执委会，相当于董事会，然后选举监事会，平常的决策权就执委会来执行。那么在经营问题上呢，他聘请第三方，任何股东不参与职业经营，保证了经营的独立性。那么这100股东关于咖啡馆的利润问题交给独立经营团队。那么，开始股东主要是为了呢？这些都是创业人群，这些创业人群主要有一个秘书处，他们秘书处主要在这个平台上干嘛呢？主要是比如说他们每个股东每年至少有一次的分享。那你想，100个股东一年就保证了100次的活动， 对。 再加上呢，他有一套模式的设计，这股东的活跃度非常之高。再反之呢，所有来的股东，他们吸收股东进入严格筛选的，这些股东呢。都有创意梦想，创业的梦想。 他有自己的一个项目， 比如说他们这些人群的主要人群70%是来自70后。那么70后目前无疑是咱们社会当中的一个主流人群。 对， 他们有一定的经验，有一定的智力，甚至有一定的资源。他们更多呢有创业的热情。这就是呢这个群体的形成了一个主要原因，活跃度很高。 那他们相当于就跟3W 咖啡或者是车库咖啡一样，可以在这里办公是吗？ 如果他愿意的话，当然他可以每天都在这儿。 哦， 可以每天在这儿。那么事实上，他们的股东在这个咖啡馆粘性上，通过这一年半时间，他们非常之高。非常之高。那么总之，这咖啡馆这个模式呢，今天我想谈这本书呢，这个他这模式要讲起来呢，那可能那真的需要讲一堂课。那讲堂课呢很长，因为咱时间关系呢没办法呢去聊，去多聊。那么如果呢感兴趣的这个听众呢，他可以呢去实地呢去那儿感受一下， 看看 我相信呢就可能感受比说的那要更清楚，更清楚。那么我就讲了这个，就是我从这咖啡9898咖啡馆这杨勇呢这个同学他最早提出这个想法呢，我是质疑的，甚至最早呢我也没有加入到他的股东队伍当中，我质疑。但是呢我觉得呢他很有意思，可能一种啊，就是怎么说，在大学这种敏感吧，我觉得它有可能成为一种商业模式的创新，因为商业模式我总想是在不断创新过程当中，如同产品一样，特别在互联网时代，这种创新是日新月异的，这种创新的周期大大缩短，所以我的观点当中呢，我们特别要保护任何有一点点创新的火花，所以呢，当时呢就这个。我就从那儿开始呢，我就一直在查找有关众筹、有关公司治理、有关商业模式，甚至有关关系学这方面的书。那么，因为我从去年前年开始，然后我一直在就是在加拿大的这个SFU 这个大学了。这个大学呢做访问教授，跟他们有一些合作研究中心，这个叫杰克奥斯汀的研究中心的合作项目，那么就有机会呢接触和国外的这个海外的教授呢经常交流，那么然后呢就查阅很多资料，有机会。那么查阅资料过程呢，我始终在抓一个主线，这个主线就是北大1898这种众筹模式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。 那杨勇有没有通过某本书或者是某个教授的理论？ 没有。那么杨勇这位北大的校友呢，他非常有个性。他有一句话，其实我一直非常推崇。他说任何理论都是虚的，而案例是真实的。我们不需要去讨论和研究太多，我们只需要做。当他成功了， 成功的很多的时候，自然模式就有了。 嗯， 对，所以后来我说呢，我这个关于理论的事情大概不需要你研究，您需要做行了，很多人都会帮你研究，或者比如我。对，所以我就一直呢在茶叶方面，那么在茶叶过程当中呢，那么也看了很多书籍，但是看到这本小众行为学的时候呢，哎，我突然就觉得心里面一亮，眼前一亮。 嗯， 那么这本书呢其实是10年前这个詹姆斯哈金呢，那么他写的，那么这本书其实很浅显易懂的，不是一本经济学的著作， 嗯， 不是，是一本可以怎么样用叙事型的，那么用一种故事型的来讲，很简单，你看起来非常的简单。那么这个作者呢也不是什么研究学问出身的经济学家，他只是一个什么呢，他这个人叫我们叫学者，你看他的正式称号是什么呢，是未来学家，社会趋势研究学者。那么这种称号大家想象也看，就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特点，这个名头大概自己加的吧，是吧？未来学者，什么叫未来学者？ 咱好像没这个学科。 对，未来学者，然后社会趋势学家，这种东西。实际上这个人他的出身是什么呢，他最早呢是国外的大型商场聘请的市场咨询调查员。 我说他怎么里面举了这么多关于商场的例子呢？ 对，因为国外的大型这种商场，他有一专门会聘请这些人，这些人干嘛呢？研究怎么样消费者对出售的产品的这种真实的消费习惯，那么了解消费者这种真实的市场需求，他专门研究这个。所以他由于他这种经历，他呢就对产品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，产品对消费者之间的定位呢，它有一个非常直观、非常面对面的这种理解。所以这本书它是因为有这些，那么然后呢，这种经历，然后思考，然后才得出结论。所以我觉得，往往他们写的东西，你会发现他会在实践当中，会在最前沿的市场当中，他发现一些规律。那么他得出的规律是什么呢？这本书的主要的想法是什么？那么这本书的这个英文名叫《Niche》。这个逆势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中间市场或者中间市场陷落缺失了，它这个意思。那么在美国我们都知道所有的人群是怎么分的，两头尖尖嘛，两头尖，中间骨嘛，这是人群基本结构，对吧，就上端下端少，中间多。那么他说中间市场哪呢？那无疑中间世界市场就是中间那一大部分了，对不对？而中间市场通常代表什么？代表了大众。 对， 所以中间市场其实就是大众市场，两头市场是小众市场，可以这么分析。所以这本小众行为学的概念，它就分析了我们所有的产品，这种产品对市场而言，我们到底有产品设计是因为是针对大众市场好呢？对呢？还是针对小众市场对？ 它有没有一个分界点？比方说，它这里面提到了以前是把所有的东西卖给所有人， 对， 现在不是了，现在就改成窄众市场了，有没有一个特别清晰的分隔点，就是从哪年开始就突然变成这样了，还是说逐渐循序渐进？ 这个分隔点呢很难去确定。我们真的可以这么说，自从互联网成为什么崛起之后，随着互联网的崛起，越来中间市场就陷落了，大众市场开始陷落了。 哎，这是为什么呢？ 这里这么简单，咱不去分析它这种经济学的一种东西，我拿事例来说，我们拿我们的感觉来说，过去的人，就拿我们中国人来说，过去人我们最喜欢去的店是什么？百货店， 百货商场啊， 百货商场，我们包括北京百货大楼， 哎， 我们是不是这样？而我们今天看，所有叫百货店的商店还有没有？ 这生意都不太好啊。 是可以这么讲吧？为什么呢？那百货店的什么？就是我消费者进去之后呢，我可以买到所有东西。这叫百货，我可以买到所有的东西。而今天为什么百货店不存在了？是因为没有人希望在这个商场里面买齐所有东西。你可以那么理解吗？ 哎，那沃尔玛呢？ 沃尔玛它作为一种超市，它一种超市连锁。沃尔玛作为一种超市连锁， 他走的是什么平仓路，叫平价路线。 嗯， 他吸引人的不是百货， 是便宜， 是价格。 啊， 他是你就去沃尔玛是因为他是因为你能买到所有东西吗？ 嗯， 还是因为价格呢？ 价格便宜， 对，他是因为这个支撑的。所以说这个意思呢，他进了大量调查之后又发现什么问题呢？当你试图抓住什么呢？所有人的市场的时候，所有人的时候，你往往怎么样？ 谁都没抓住， 谁都没抓住。那么这里面呢，我有一个，这里面不是在书里一个例子，我经常愿意举这么一个例子，因为特别对我们中国的这个消费者或大家来说呢，可能大家更能够接受一个概念。比如说，我一般的问呢，我说咱就拿这个 LV 这个包吧，这个比较奢侈品， 没人牌 啊，没人不知道。那我就说 LV 这个 V 这个包，大家说它的大众的还是小众的呢？ 它应该是个小众的呀， 对， 奢侈品嘛， 对，小众的。大家觉得它一定是小众的， 嗯 ，OK， 它小众的。那我说它小众的为什么能够成为呢奢侈品呢？一定是怎么样被所有人大众认可的，对吗？ 但所有人都认可它是一个小众的产品， 对，这是关键。小众行为学的关键在这儿，大众认可，小众使用， 嗯， 对，有道理吧？或者说小众引领，大众才可以认可。 嗯， 换句话说，当时 LV 刚创造的时候，当这些人坚持背这个所谓的 LV 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牛的品牌吗？ 最开始的话， 没有人， 肯定没有人认可呀， 没有人。但是正是因为小众的这种坚守， 嗯， 坚守 LV， 最后才发展怎么样 ？LV 最后怎么样？被大众认可， 嗯， 大众认可怎么样？尽管它范围依然是小众，但实际上是被大众广泛的认可，最终被小众使用。而今天怎么样？如果从这个概念来说，它是不是引领了大众的消费啊？ 嗯， 引领了大众消费，因为每个大众都以怎么样？我背一个 LV 的包，至少是代表了一种品牌的象征。 嗯， 所以所有的产品是反过来说。如果当时这个包他想设计的时候说所有的人都喜欢，男女老幼都喜欢这个包， 所有人都能买得起， 都能买得起，都好，都我能都能用，我的什么都能用，你想这种包存在吗？ 嗯， 当然存在了，塑料袋嘛。 所以他的概念就完全不一样了。 对， 好，非常感谢张家卫教授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，跟大家一起推荐分享了小众行为学，也讲述了这么多的案例，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够从中获益。今天我们的节目先到这里，朋友们再会。 越发熟悉。